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7集。秋意回到院子里的时候，看到边南和婉妃都挤在厨房里。秋燕捧着一盆面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脸上已经没眼泪了，擦得挺干净，就是说话还带着鼻音。 哥哥，包饺子。 去把灯打开吧。 秋燕把盆放好，跑到门边，垫着脚按了开关，掉在葡萄架下面的一盏灯亮了起来。 哟，这还有灯呢，之前没想开啊。一开灯顿时感觉这顿饺子得上2000。 灯泡坏了，今天刚换上。 行吧。 面都没和呢，你拿擀面杖干什么？ 嘿嘿，这是拿给你的。跟你说，我带了个帮手来，我都不知道万飞还会剁馅呢。你轻松了。 他怎么来了？有事儿？ 他是来那什么呢，为揍你的事儿。 来让我揍吗？ 他就是来道歉的，你给点面子，要走也行，别打脸。 算了，我也没记着他，我都记你头上。 万飞会剁馅儿，而且还剁得不错，叮铃当啷了半小时。边南在秋意的指点下把面和好之后，他那边饺子馅儿也剁好了。边南进厨房看了看成果，在万飞脑袋上拍了一巴掌。 你行啊，真没看出来你还会这个。 嘿，就会这一样，而且还没机会施展我的才华。我妈不爱吃饺子。那咸蛋正好，拿去包吧。 以后我上你家，你给我包饺子得了，也不用辛苦你妈给我烙饼了，虾仁的我最喜欢。 因为想着多包点能留着平时吃早点，所以万飞剁馅儿剁了一大盆。边南端着感觉跟要喂猪似的。秋燕很兴奋地围着边南转，仰着脖子盯着他手里的盆。 要包饺子了吗？ 要包了要包了，一会儿你也学着包几个，让你爸爸尝尝你的手艺。 我会包，不过我包的是圆的。 你包的那是汤圆吧？一会儿包一个我看看。 边南大步往桌子那边走，边走边扭头看了他一眼，话还没说完，脚底下突然被翘起来的石板绊了一下，他顿时一个踉跄往前冲了出去。 哟， 大虎子！ 边南顾不上理他，端着饺子馅努力地保持平衡，想要控制住自己往前的势头，但估计是加上了这盆馅的重量，之前又走得太潇洒，惯性简直势不可挡。他咬牙往前又冲了两步，发现腿已经跟不上身体的速度。 我可不能摔，这一大盆馅要是扣地上了，今晚到9点都吃不上饺子。 边南捧着盆，身体在前腿在后的往前扑，眼看就是要连人带盆砸秋意身上的架势。 让开！ 秋意明显被吓了一跳，赶紧用没伤的那条腿往桌上蹬了一脚，轮椅向后滑开了。看到秋意躲开了，边南咬牙保持的那点平衡终于被打破，又冲了两步之后抱着盆直接跪在了秋意跟前，再腾出一只手往地上撑了一下，终于停住了。秋意把轮椅往前推了推，伸手想把边南拉起来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我靠，快吓死我了。 那平身吧，石膏都让你下裂了。 你别见缝插针占便宜啊。 哎呦，你这什么出场方式啊。 你乐个屁，你跪着下楼梯的时候我笑了没？ 你笑了2天好吗？ 秋燕大概这回才从震惊状态中脱离，跑过来弯腰想掀开边南的裤腿看看。 大虎子，你有没有摔破呀？我家有药。 没摔破，都没觉得疼。 吓着你了吧？ 没有。 真体贴。好了，包饺子吧。 万飞会剁馅儿，但不会擀皮儿。边南是什么都不会，就等着直接拿现成的面皮包。擀皮儿的工作只能秋意来完成。边南推着轮椅调整了好几分钟，才帮秋意找到了就手的姿势。秋意在自己面前的桌上撒好干面粉，拿过揪好的剂子，低头开始擀皮儿。 你俩一块包吧。 你供得上吗？ 供得上，赶紧的，饿。 边南拿过一张皮儿，在手里转来转去的摆了半天。秋意又扔了两张过来之后，他才挑了一大团馅儿放了上去。秋燕扒着桌沿，盯着他手上的馅儿。 太多了。 不多，大馅饺子才好吃。 可是太大了，包不上的。 南哥，馅儿确实多。 你闭嘴。 不多，不带褶就不多。反正估计他也包不出褶来。 我包了也没褶。 啊，你们能不能行了？我能包出褶，看着。 有褶了。 我都还没把皮合上呢。 哪儿呢？ 这儿。眉毛拧出褶了。哎。 秋燕抱着边南的胳膊，很响亮地笑了起来，声音脆蹦蹦的，而且笑起来就收不住了。边南本来半天也没捏出一个饺子来，又被秋意嘲笑了，挺窝火的。但秋燕这一通笑得没完没了，万飞也在一边乐。他绷了一会儿，没绷住，跟着也乐了。边南经过各种努力，把饺子皮儿给撑破了，又粘了一块上去，打了个补丁，最后包成了一个圆球，放到了桌子中间。万飞包的饺子也不怎么样，站都站不住，全趴着，但跟他包的球一比，这些匍匐在球脚下的饺子顿时都漂亮起来了。 放刚才一半的馅就行。 哦。 边南没包过饺子，也没见过人包饺子，笨手笨脚地包出两个饺子之后，他开始觉得包饺子还挺有意思的。 大虎子，你好聪明啊，包得比万飞哥哥的好多了。 那必须的，品种不同，懂吗？ 懂。我这个是竖版的，你那个是横版的。 哎，你俩的速度能不能提提？这速度我们明天早上吃早点正合适。 我已经超速了。 哎，给你俩表演个魔术。 什么？大变活人？ 大变饺子。 秋意拿过张饺子皮儿往手里一放，筷子挑上馅儿，接着就很熟练地捏了两下，前后大概两三秒钟，一个胖乎乎的饺子放到了桌上。 变。 万飞手里拿着张皮儿看呆了，都没顾得上包。边南眼睛一直盯着秋意的手，秋意的手指挺长，包饺子的动作还挺有美感。他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： 哇，你是不是卖过饺子啊？ 其实一捏就行，我这是为了美观。变。 行行，你别变了。 边南一直觉得秋意挺成熟，平时对谁都有点严肃。秋燕被教训的时候，他都跟着一块紧张。现在这一通变变变，他顿时觉得秋意也不过如此，挺幼稚一人。他把饺子挨个码整齐。 哎，你还真卖过饺子啊？ 你从我家出去的时候，见没见着小街上有家东北大馅水饺？ 啊，我看见了，就街口那家吧。 我在那儿打过工，包饺子。 你还真是厉害。 有了秋意的速度，饺子皮儿很快都包没了。秋意又接着把剩下的剂子都擀了出来。等几个人把饺子都包完，馅儿还剩了点儿。 秋意让边南去厨房拿了点芡粉，拌在了馅里，捏了几个肉丸子。秋燕一直守在厨房里烧水，水一开，立马很激动地跑院里喊了一嗓子：“ 水开了！” 行了，下饺子去吧，肉丸子一会儿煮汤。 来了来了， 煮饺子还是比较容易的。边南之前查过饺子该怎么煮。留出一半当早点的饺子之后，他把今天的饺子都煮出来了，看着有点多，感觉吃不完。 哥哥说要拿点给爷爷奶奶。 好，我拿过去，你带路。 秋燕带着他穿过院子，往老头老太太家走。万飞跟秋意面对面坐在葡萄架子下边，对着个没有了桌面的桌架子。万飞瞅了一眼边南，话说了个开头，又停下了。他看上去一脸尴尬，估计是想趁没人给秋意道歉。边南冲他龇牙乐了一个，端着饺子走开了。万飞为了徐蕊还真是豁出去了，这人脸皮厚，但在给人低头服软这事儿上，他脸皮又特别薄。 为了爱情哟， 他实在不太想象得出来，一想到爱情这东西，他就会无法控制的想到老爸老妈，还有无奈的林阿姨。而自己就是在所谓的真爱之下多余的产物，因为狗屁真爱而背上原罪的人。秋燕转身接过边南手里的碗，捧进了邻居家里。 奶奶，吃饺子了。 边南收回乱七八糟的思绪，陪着秋燕把饺子都送完了。万飞已经把桌子架好，饺子也都拿出来放好了，看样子是已经道歉结束了。秋意拍拍秋燕，站了起来，拉过张椅子坐下了。 去，叫爸爸起来。 我去扶吧。 哎，不用，他能行，平时都是自己。 秋意本来是往他胳膊上拉，结果边南一抬手，秋意拉在了他手上。边南愣了愣，这动作感觉跟幼儿园小朋友手牵手好朋友似的，特傻嘛。估计秋意也有同感，俩人同时一甩手。边南把一张凳子用脚勾过来，踢到桌子下边。 要打脚吗？ 嗯。 佛山游泳脚。 边南做事往秋意腿上踢过去，然后用鞋尖顶着石膏把他的腿架到了凳子上。万飞之前听说过秋意爸爸不能走路，不过看到秋爸爸坐着轮椅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吃惊，赶紧站起来鞠了个躬。 叔叔好，我叫万飞，我是边大虎子的同学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